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Very happy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new lesson. A new lesson is not necessarily new. Actually, this is a continuation. A continuation of another lesson, lesson 27. So, today we're still talking about time. 我们今天谈的还是时间。哇，我的英文讲多了。Continuation.那就是持续的意思，我们今天谈的还是时刻的说法，以后慢慢英文就多了啊，现在是稍微少一点，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在上一次讲的1点到1点16分1点28分你也会讲 1:28 1:29 你都会讲1点29分，那是最简单，也就是 1:29 现在我们要讲的呢，从今天讲的呢，就是1:30。啊，这个时候对方来问 ，What time is it by your watch, please？ 请问你的表现在几点了？那你就要回答 ，It's 1:30。最简单的 1:30，或者 It's 1:30。现在是1:30，直接念数字 1:30。但它多了一个用法 It's half past one. Half 就是一半， Past P-A-S-T 就是经过一点， It's half past one 也就是1:30，所以你这个也听得懂。好，这个时候很少人讲 It's half after one， 但通常都用 past 比较多，在英式英文也会念成 It's halfpast one， 在美式英文 it's half past one， 发 adding it's half past one。 好，这你要会记哦，现在是1:30，那你举一就反八了嘛，现在是2:30呢， it's half past two， 现在是3:30呢， it's half past three， 你就这样一直这样跟着这样变，现在是8:30， it's half past eight，现在是6:30 ，it's half past six。现在是12:30 ，it's half past twelve。你现在是13:30，那你这个人就有点13点了，这样子好。那当然了，13:30也就是下午1:30，那你就必须要说成 it's half past one in the afternoon 啊，就可以这样讲。好，现在我们就一起的来看，说现在是1:45，当然你要说那1:37怎么说呢？那你就很简单呢 ，It's 1:37。现在是1:44呢 ，It's 1:44， 或者 It's 1:44。你这样讲都可以的。好，当然你也可以这样说呢 ，It's 1:44。好，不过呢，越简单越好。It's 1:44。现在1:45呢，一样的标准正式的用法就念成 It's 1:45。It's 1:45。但直接可以讲 It's 1:45。It's 1:45。你看，就那么简单，但多了一个用法 It's 1:45。好，这个就要记住了。It's 1:45，就15分钟，就是一刻到2点 ，to two。It's 1:45。好， 好，你要特别记住，就是1:45。好，这个你要晓得。好，如果是1:46呢，你们就直接讲 It's 1:46。 4:47 It's 1:47。 你直接念数字是最简单的。但到了45的时候，直接用 a quarter。 It's a quarter to 2。 但你也可以讲 It's 1:45， 都没问题的，这是非常简单。好，现在我们来看1:52，我随便讲的，那就是直接说 It's 1:52。 It's 1 o'clock， 1连音啊。It's 1 o'clock， It's 1 o'clock， 1 o'clock， 1，不是 1 o'clock， 1 o'clock， 52 minutes。 我们中国人在学连音常操之于过急，希望马上连起来，这是要习惯。你把声音拉长，通常都会自动连起来。It's 1 o'clock, 52 minutes。我们中文在讲英文的时候，常常呢会把英文当作中文的这个长度一样来讲。我们每一个字的中文的长度是一样的。啊，我们可以讲说 ，each and every Chinese character 就是中国字方块字 lasts the same time， 就是持续的时候时间呢通常是同样的时间。所以呢通常我很高兴能够见到你，可是英文里头呢它是我很高兴能够见到你，因为它的每一个词啊它都拉得很长，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等等。所以换句话说，你在念英文的时候要跟着拉长。It's 1:50，或者 It's 1:52，现在是1:52，或者直接念数字 It's 1:52，It's 1:52。你也可以讲说，啊。8:00 to 2:00，就是2:08。It's 8:02。It's 8:02。这用的是比较少，但也有这么讲使用。所以直接用数字 ，It's 1:52。It's 1:53。你就可以知道了。但如果是现在是早上1:52，那你就要讲 It's 1:52 in the morning。现在是下午1:52。It's 1:52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morning 我是念成 the T-H-E， 因为 more 后头是一个辅音开头的，你可以听我们的音标课就知道什么叫做辅音，什么叫做这个元音。 Afternoon 呢是 A-F-T-E-R N-O-O-N After 那个 A它就是原因，所以就用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afternoon， 不要念成 in the afternoon， in the afternoon， noon， noon， noon， 啊，以后慢慢的教给大家。我们先讲到这里，休息一下。如果想要反复收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到电台的网站 www.am774.com。我们播出的时间是早上6:00 to 6:30，重播的时间是10:00 to 10:30。我们的播出频率是 AM 774和 FM 92.3。还有一个消息要通报给大家，那就是赖世雄07点英语的教材将会上市与大家见面。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官网 www.ivytw.com 进行购买，也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外语广播，在长春城专场优惠处进行购买。But I know I let her down. For I knew, I guess I became a fool. These four walls became my place for me and you. I gave in to my emotions, and without another sound, I fell for you somehow. These four walls holding back my heart, tearing me apart. I know it has to end with these four walls, yeah. Holding back our hearts, keeping us apart. I know somehow it has to end, yeah. With these four walls, now I find myself constantly feeling blue. I'm still with her, but my heart is there with you. Maybe it's time I realize that it wasn't how it seemed. Was I living in a dream? I can't find what feels like it was meant to be. It's in my fate to put you in these walls with me. I can't stay here any longer. Gotta be there with you now, or I'm letting myself down. These four walls, yeah, holding back my heart, tearing me apart. Why should it have to end with these four walls? Holding back our hearts, keeping us apart. I know somehow it has to end, yeah, yeah, with these four walls.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北京外语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赖世雄老师，感谢大家一路以来对长春藤赖世雄英语的喜爱与支持。07点开始的课程比较简单，内容也不长，希望大家反复练习。我们再听一遍本课的内容。Today we're still talking about time. 我们今天谈的还是时间。哇，我的英文讲多了。Continuation, 那就是持续的意思。我们今天谈的还是时刻的说法。以后慢慢英文就多了啊，现在是稍微少一点，大家不要害怕。我们在上一次讲的一点到1点16分1点28分，你也会讲 1.28 1.29